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各位好，我是貂蝉。 哎，貂蝉，今天开心吗？ 开心呀。 为什么呀？ 我师傅来了。 嘿嘿，你哪个师傅来了呀？ 我两位师傅都来了。 那你两位师傅分别是谁呀？ 果子师傅、小胳膊师傅、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听众肯定也知道了。 对，今天这个直播间做客的二位哈，也算是咱们先头客栈的两位老熟人了。 对， 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二位。 哎，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嗯。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你们都分别谁是谁呀？ 对呀、啊， 我小哥哥， 我是葛子。 哎，言简意赅、一瞅我这两位师傅就是不善言辞的那种。 哎呀，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人带了厚礼来了，没空手来。 我就喜欢这种的， 就原谅他们了。 哎，对，这就只做不说的，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嗯， 傻大师是吧？ 这个最不可爱的呢，就是光说不做。嗯，我二位师傅啊，都属于只做不说，这太可爱了哈！欢迎二位常来，明儿还来吗？ 明儿还来， 来可以 了。 猴也来，猴的话咱没节目了，周六了，周六咱该这个办活动了哈。 嗯， 好的，那这个刚才貂蝉也说了，二位师傅今天来是带着好礼来的，那带什么好礼啊？ 嗯，师傅介绍一下呗。 嗯，给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提供这个，汽车这个发动机舱免费惊喜。 嗯 啊， 汽车发动机舱的免费惊喜。 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有那个土啊，还有油泥啊，这个就是比较难清嘛。然后清完了之后就跟新的一样。 嗯 啊。 所以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葛子师傅今天带给我们所有听众的福利。那如果您想获得发动机舱免费惊喜的话，就可以来和我们参与互动留言，我们会抽出听这个幸运听众给大家哈。留言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四个字，关注进来之后呢，咱们点开今天的这篇文章推送，拉到最下点击写留言， 言就可以了。不仅貂蝉和四娘能看到您的留言，其他的听众也都可以看到啊。你想上墙吗？想曝光在大众的跟前吗？ 对、啊、 那就赶紧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当中来哈。 嗯， 好，咱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吧。 对啊，主题是什么呀？ 主题没主题，主题刚才这个 你刚才 小哥们 是 不是说了、嗯、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以及办活动。 对， 哎、嗯，那最近是有什么活动吗？ 对啊，师傅，什么活动啊？ 最近的是下周22号啊吧，周六。嗯， 周六 啊、我们这个房山分队要组织一次就是一线天的 一线穿越， 还有一次就是五一的大活动。 嗯、 异族的这个北京大队的这个异族在库布齐的这个沙漠越野的比赛。 嗯， 这是大的活动。嗯， 好的，又是穿越啊，又是越野。那么说到这儿哈，也给我们所有的新听众们普及一下咱们这二位师傅的这个不是司机师傅啊，是悟空叫的那个师傅。 对，师傅。 对，普及一下我们二位师傅 拜师学艺的师傅、 嗯嗯、这个身份。 对，来头。 对，来头。来头是什么呢？咱们的先说葛子师傅吧啊、 嗯、 葛子师傅是越野一族北京大队房山分队的版主。 嗯，版主、 哎、欢迎。而且同时呢还有另外的一重身份、 嗯、 就是房山正明汽车修理厂。 对， 也是库车这个 汽车人 库车工厂。 对， 汽车人库车工厂俱乐部的幕后大 boss 老板。 对， 欢迎、哎、所以葛子师傅是经常做什么事儿啊？就比如说咱们是号召听众一起去越野去的。 嗯， 是以这个越野一族版主的身份哈。然而呢往外掏礼呢就自掏腰包了，就只能掏自己家厂子那家礼了。 给大家提供福利，送大家、 哎、给大家提供福利、嗯、让大家说快来我们越野一族吧，咱们一块出去玩啊。 对， 这一看就是纨绔子弟。开个玩笑。嗯，开个玩笑哈、啊、师傅，咱们的师傅非常的有正义感。 嗯 嗯，然后大方。哎我反正就是各种好词儿都集中一身了。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苏哥哈，也是小胳膊师傅。小胳膊师傅的身份呢是越野一族北京大队房山分队的总教练。 嗯，教练 非常的厉害，总教头。 领 队, 领队总教练。然后这个具有着非常丰富的越野知识以及户外生存的过上的能力、 嗯、 那么同时呢小胳膊师傅还有另外的一重身份，就是他为什么叫小胳膊呢？因为他的小胳膊比您大腿根儿都粗，真没准的事儿哈。除非您说您200多斤，或者您也健身，不然的话，一般人这大腿还真没小胳膊师傅的胳膊粗。 嗯， 因为是 比我腿粗， 可以说是房山健身的第一人了，坚持健身26年， 对， 也是宇春俱乐部前身的这个大 boss。 对 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经营的是宇春 跆拳 道馆， 宇春铁馆， 铁馆 啊，宇春铁馆啊，是铁汉训练营， 铁汉。 嗯，这种的 减脂啊、 嗯、 增肌啊， 嗯， 这些都可以。顽固的减、 嗯、 这个减不下脂肪的那个，绝对的没有问题。到咱们这就是终点。 嗯，好，别打广告了，师傅。这打广告又打得有点太赤裸裸了。其实二位师傅的身份介绍完了之后呢、 嗯， 我们就能，我觉得隔着这个收音机都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这个男性荷尔蒙的气息了。 对， 你看，又是越野，又是 健身， 嗯、 健身 对, 对、 嗯， 然后又是这个汽修等等的哈、 嗯， 都非常充满着男性气息。那么二位师傅今天来，咱们普及到的就是二位的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越野一族的成员，对不对？ 对、 啊、 对对。 嗯， 哎，我也是越野一族的成员。 我也是啊。 你俩也是。 对 对吧，我们俩也是，曾经也注册过，也算是这个编外人。 你俩是咱们方式分队的队员啊。 嗯，小跟班。 负责当花瓶的那种、 哎、对，负责那个负责这个跟后屁股玩的。 哎，这个上次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嗯， 越野一族不光是这什么的。嗯 嗯 对 嗯 嗯。好吧，我们都懂哈。 嗯， 你像刚才这个苏教练哈，也是咱们小胳膊教练说了

OK， 这时间感谢回到今天的心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在今天的晚高峰路上哈，我们来聊一些比较硬汉一点的话题， 比较野蛮的可以说哈， 这个词儿不太好， 应该 是硬汉。你看现在这个小鲜肉当道啊，站在这个姑娘的角度上，非常明显的自动就划分了两派，一派是，哎，我能说明星的名字吗？ 可以， 不要， 就是一派呢，就是支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小鲜肉的， 对， 还有一派呢，就是支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老腊肉的，你想想， 对，听众心里都明白。 在我的办公桌的正上方，我贴了一张咔吴秀波的照片， 我也有， 我觉得哇好 man 啊，心中的男神。然后呢，这个其实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甭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还都是比较喜欢男人就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对不对？大老爷们儿一点儿，这个大块的肌肉，血气方刚的，去做点男人该做的事儿，比如说这个越野呀，穿越呀，就是包括你看现在这个特别火的一些美国的不能说是街拍吧，时尚杂志，总会有一些硬汉型的肌肉，穿着空着啊，空心穿一个背带裤，手里再拿一把扳手，还有那个是吧，就 好 man 哦， 满屏的都是荷尔蒙， 特别有样哈。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直接把这几个元素都给结合到了一块儿，也是请来了我们二位非常 man 的嘉宾，那也是我和貂蝉的师傅哈，这个师傅不是司机师傅的那个师傅，是拜师学艺的师傅。拜什么师呢？因为我们也拜在二位门下，这个学越野了， 对， 学穿越， 对对对。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也说过了，会跟大家说一说小白应该怎么样去学越野。那想问一下二位，小白学越野之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小白的话，首先一开始要身体有一个准备，一定要是健康的身体，其次就是装备。你的车辆，你的这些越野的这些装备用具，这是必须的。 对，装备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首先你得有一台四驱越野车， 对，有个越野车，四驱的越野车， 四驱 硬派的越野车，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其次才能去说在下面去学一些专业的这些越野的这个知识，这个才是对的。 三方面，第一身体准备好， 对， 第二装备准备好， 对， 第三储备量，知识储备量准备好。 对， 那其实这三个还是比较广泛的，我们还可以扯开了去细谈。 对， 细谈之前呢，四娘要先打个广告哈，就是在本周天的时候， 16号 、 对，16号本周天的时候，咱们二位师傅牵头组织了一次活动， 对， 这次活动跟越野没关系了啊， 对， 主要是吃喝玩乐的，吃什么呀？ 吃 烤羊， 烤全羊， 对， 地点呢？ 在咱们俱乐部，正民汽车人库车工厂俱乐部， 就在房山正民，房山安庄， 对， 正民汽车库，正民庆修俱乐部， 对对对对，没错， 对，正民汽修俱乐部的院内，咱们准备了烤全羊啊， 对， 还有我们的老东家鲜头酒， 对 不 对？ 对， 哎，准备好了款待大家。然后活动的内容呢，就是吃喝玩乐，同时呢，咱们 练。 对，还 练 体能储备。 对，就是苏哥也在现场哈，咱们小胳膊教练会准备一些大轮胎， 对， 一些拉力绳啊等等的，给大家进行一些体能的非常趣味性的户外操练。 对对对， 还是一个蛮好的去处的哈。目前为止呢，咱们50人就满名了，满额了。 对，因为那个 场地有限嘛， 场地有限嘛， 现在已经报了40多个了，咱们还有最后不到10个名额。 对， 对，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直接给葛子教练打电话吧。 对， 好吧，啊，葛子教练来报一下号码， 打13311567691就可以。 13311567691微信同号哈，13311567691，吃烤羊，同时喝鲜头酒，同时还能去玩的好玩的，进行一些体能的拉练哈，是非常趣味性的。好的，那这个话又说回到咱们刚才身体上的了啊，都给大家练体能了呀。这个比如说我身体 不是肯定没毛病， 嗯， 但是我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嗯， 这是现在大多数人都有 的， 对，大多数年轻人都会这样 啊，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点高血压呀，有一点点这个脂肪肝啊，或者说老喝酒，稍微有一点点酒精肝啊， 嗯， 等等的，都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这个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嗯， 条件不一样，就是你的训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嗯。 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去慢慢，增加训练强度，没问题， 嗯， 都可以去参加试一试，没问题。 嗯，越野都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越野的要求的身体相对要 低 一些啊，低一些。 嗯，好的。所以说您身体条件符合了之后呢，如果您再有一台四驱的越野车，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对。 那报名方式呢，二位找谁啊？ 找葛子。 哎，依然找葛子哈。 对， 没问题， 所有的活动都找葛子，谁让他是版主呢？ 对， 对， 甭管您是想来吃烤全羊来玩的， 嗯， 还是说想来参加咱们下周末一线天越野的， 嗯，对， 或者说跟大家预告一下，五一有一场大活动要去沙漠穿越的， 这三个活动都可以找葛子。 嗯， 嗯，好，您都可以来找葛子。葛子的电话再报一遍来，师傅， 您可以打13311567691。 好，13311567691。这样今天咱们换个方式， 嗯， 汽车发动机舱惊喜是吗，哥？ 对对对， 手机现在带在身上吗？带着呢， 带着呢， 带着呢，是吧？哈，好，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听友，咱们就送发动机清洗，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 嗯， 好， 好 ，OK， 那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进广告。 好音乐959，我所在。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戴笠新年，元旦之晨，所有贵族平民皆沐浴更衣，各担水一条，洗去浮尘。今天是4月13号泼水节，愿你洗掉不顺，焕然新生。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蓝蓝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一种。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完成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神偷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的下午17:38，这时间感谢您关注我们的闲头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貂蝉。 哎，在咱们今天节目现场哈，给大家请来了两位硬汉，也是我们的二位师傅，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男人做的事儿，比如说像越野， 健身， 对，还有吃烤全羊， 吃喝玩乐， 对，这吃不能忘了。由此可见，我真的是一个资深的吃货哈。二位师傅今天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活动，想要告诉大家。同时呢也在广泛的招贤纳士，是吗？ 对， 第一个活动呢就是 本周日、本周日在俱乐部的一个活动， 对，本周日就在房山的正明汽修厂院内， 对， 咱们组织大家一起吃烤全羊， 吃烤全羊， 哎，吃 鲜头酒， 喝鲜头酒， 翻大轮胎， 翻大轮胎， 对， 健身， 是这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对， 然后同时呢这个练大块的肌肉， 有， 这个小胳膊教练是资深的 不能说健身教练，就是房山健身第一人了，非常资深， 对对对，没错， 已经练了26年了，可以带领着大家做一些非常趣味性的，拉练一下你的身体，一些户外的运动哈，很好玩，很有趣味，而且是说女孩子呀、小朋友啊 都 可以， 可 以，哎，没有任何的限制。 对， 然后呢，练练这个身体，练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去越野啦。 对， 然后越野的活动呢，就是在下个礼拜六22号的那一天，要组织一个。一线天是在哪儿呢？ 一线天在门头沟 区， 对， 大山里面。这个季节去非常非常漂亮， 花 开 了， 什 么 都开 了，都 开了，非常好。 一线天的学名是门头沟国家步道， 对， 没错没错。 之前我和这个貂蝉也去过，是在北京门头沟区的西北方向和内蒙古啊， 不 是和 河北， 内蒙古。 内蒙古有点不远了， 对， 在这个那个水库叫 官 厅水库是吧？ 对， 在官厅水库附近哈。然后这个要求呢，其实就是一就是您的这个身体条件能承受得住。 对， 像普通的，比如说有一些亚健康的状况，那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别说是有一些 越野这个没有问题。 哎，说是别说是咱们这个有。特别受刺激这种这个身体条件的话哈，我们 都可以， 哎，对 对。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你要有一台四驱的越野车。 对，只要是自己想去自驾去开着车去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四驱的车。 嗯，想问一下，普通的城市 SUV 可以吗？ 嗯，要是有四驱的完全可以。 四驱的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对。 两驱 的呢？因为那个路两驱绝对不可以的那个。 要是那个 你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也可以，但是没有丰富的驾驶经验，两驱是。不建议进去了， 就是说除非您是一个很老道的老司机。 对对， 看着长长的队伍，我站在后面义无反顾，义无反顾，心里着急说不清楚，但愿有条回家的路。眺望一直都忙碌，我只能来这寻找归途，寻找归途，站在这里并不孤独，这样历尽无数。我不懂， 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说狂飙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冲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努力，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岁月说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北京时间的17:56，这时间感谢您依然收听我们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下午好，晚高峰快乐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了咱们的二位资深的踏实来和我们聊一聊越野的事儿哈。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预告了三个活动，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哈，特别是烤羊腿一提到吃，我发现咱们的所有的听众都是资深的吃货哈。烤羊腿是什么时候，今天礼拜天， 周日，周日， 这个礼拜天在正明汽修厂俱乐部里面，然后举办这个烤羊腿的大 party。 对， 边吃烤羊腿边喝点小酒，然后还能这个做一些体能的拉练。 对， 嗯， 对， 然后咱们的二位专业的这个教授级的人物都在现场给我们进行指导。哎，想问一下这个活动咱们什么样，是什么费用啊？ 那个是 AA 制， 是 AA 制的哈， 公益性的，就是说每个人60块钱， 60块钱，对， 哎，不贵耶。 对对对对对， 羊腿管够吃什么？一整只羊在那儿， 整只羊，完了还有一些小的食物， 别的一些零吃啊。然后走的时候还有咱们那个 礼品，还伴手礼， 对， 就是小鲜偷酒，可以去 小鲜偷酒， 小二两是吧？ 小二 两，那个黄金荔枝， 嗯，这又是大掌柜贡献的， 对 对对 对。 好了，这个这样的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哈，都可以直接给葛子师傅打电话。那电话号码我先等会儿报啊，因为还有两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在下个礼拜六的时候， 对， 22号，会组织一场穿越一线天的越野的活动。 对， 那第三个活动呢，就是5/1的时候会组织去穿越库布齐沙漠，这个就得是资深的越野爱好者才能玩得了的了。 沙漠越野的经验呢， 对车对人要求都这个。 嗯，小白就玩不了了哈，但是小白咱们可以跟随着去一线天， 一起去玩， 可以随着车队一起观光， 也可以随着车队就自己不开车坐副驾是吗？ 坐副驾， 因为那次这次是彝族的北京大队的一个大的活动嘛， 嗯， 它有比赛， 有比赛， 小白的话去不是可以去观光，可以去， 可以观光，可以，因为 有 车也多，人 沙漠越野经验的， 嗯， 可以去比赛。 OK， 这是可以的，单人的、T3的都可以。 嗯，好的，那这样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哈，都可以直接给咱们葛子师傅打电话，电话是多少呢？ 嗯，打133-115，7691。 好，133-115-7691，我再报一遍，这电话您一定得记住了，为什么呢？你记住就是了，133-115-7691，记好了吗？好，记好了之后我就要说为什么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了，因为现在开始打进电话的前5名听众，刚才有很多听众已经打进电话了，葛子师傅特别开心哈，说这个临时决定继续加送5名福利给大家，福利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正明汽修厂的免费发动机舱的深度清洗， 对，没错， 深度清洗哈， 嗯， 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了。那地址呢，就是在房山的 良乡安庄， 良乡安庄啊哈。直接百度导航正民汽修厂就可以了，正呢就是正大光明的正大光明的正，民是 人 民的 民， 哎，正民汽修厂，所以说电话号码记住了吗？好像我都忘了从现在开始前5名哈，这个是咱们葛子师傅临时加赠的哈，这个福利错过了就不能再那个什么了， 要不再报一下电话。 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哈，咱们得报上这3次活动当中的任意次，不是说有什么利益性的牵扯在里面，而是说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给大家送送礼，来吸收更多新鲜的血液。 对，没错。 哎，您如果是真的对越野对这些事儿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咱们。